今天呢，我会去参加姐妹们的约会。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能把人数聚全的话挺不容易了，因为长大之后各忙各的，你有时间我没时间，我有时间了你可能没时间，所以把人数聚全的时候会觉得莫名的有一点小感动。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好姐妹好哥们儿这样的好朋友相聚了呢？别忘了适当的关心一下他们，最好能够真的相聚一下。你想到的是谁呢？好了，在这里继续听歌吧，会听到范晓萱的《姐妹们的约会》。 说了谁去永远收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拉不到话题，真的在家放你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唱歌都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八点广场不及时举行，戴上火焰眼睛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有点失礼，朋友们就还是留留在家里，下班的朋友们就在家，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大大大大呀，大大大大大大啦，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暖头灯话题，天天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八九块钱才及时举行，戴上火药眼睛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老的小孩全都留在家里，下班的漂亮忘了去参加，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好 happy。 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

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过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13。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大雨，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2度，廊坊大雨转中雨，26度到22度，首都北京阴有大雨，26度到23度，近邻天津中到大雨，30度到2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我们都知道经常晒太阳可以补钙，有利于健康，可是你知道吗，经常晒太阳还可以治疗抑郁症。有报道称，如果坚持每天早晨持续散步30到60分钟，让人好好的晒一晒温暖的阳光，抑郁的心情也会随之消失的。然后医生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阳光是极好的天然抗抑郁的药物，而早晨的阳光效果是最好的。躺在窗户朝东的病房里的病人不服用药物，要比躺在窗户朝北的病房里的病人身体康复的早几天。所以呢，就算没有抑郁症，只是心情不好，也可以试试看多晒一晒太阳。晒后别忘了多吃水果蔬菜，加速体内的代谢排出，并且能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强金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生活与梦想是学生能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音乐散散，我们有爱听 了。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玩得的快乐，把她变得美美而好宝，要我想要你的，我身体都还没热，也还都是喝够了再说。好多人听着看是走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想要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一百次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首歌都一样，酒精没开杯当然少吧，把一人才活着，我还没想到对策，把它变得美美累不累。好多人盯着看石头的夜女孩，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坏成了这么坏，这世界太厉害，你带上回家只要你喜欢，不用说拜拜，不用说拜拜。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不要理我，我就是不爱跳舞，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 跳舞，谢霆锋一直都很喜欢非常会跳舞的人，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也不管是跳什么类型的舞蹈，只要能够跳好就下了不少功夫。而那种美感，那种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让人看了都忍不住想跟着跳起来。你周围有这样的跳舞很好的人吗？像我呢，倒是喜欢跟着音乐自己瞎跳，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出出汗跟一跟节奏就很开心。要找到适合你的方式去运动，去感受一种艺术的魅力。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坚持的比较久的爱好呢？希望它是健康向上，能够给你力量的。好了，很高兴你喜欢在这里听歌，会听到叮当的一首歌《洋葱》。 光你眼神能够为我

日前，副市长卢军立带领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我市各检查站禁煤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调研。卢军立先后到攒星屯检查站、102国道段夹岭检查站、决山头检查站和燕郊检查站进行实地调研。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推进绿色发展，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市政府于2017年6月1号发布通告，在本市辖区内禁止燃煤运输车辆通行。禁煤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负责102国道段夹岭镇卡口、燕顺路燕郊卡口运煤车辆管控工作，对手续齐全、向我市许可运煤企业运煤的车辆给予放行，其他车辆严禁进入。交通部门负责平乡路黄土庄镇决山头卡口、黄庄镇攒星屯卡口、燕陵路灵山卡口运煤车辆管控工作，对手续齐全、向我市许可运煤企业运煤的车辆给予放行，其他车辆严禁进入。综合执法，工商、公安交警部门对城区内流动燃煤经营车辆给予查扣，工商、公安交警部门、各镇政府对镇域内流动燃煤经营车辆给予查扣，工商、公安交警部门对查扣车辆依法进行处理。检查中，卢军立要求要在全市主要路口设立禁煤警示牌，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合作，协调联动，尽快拿出可操作的执行方案，将禁煤工作落实到位，为改善大气环境、推进三河绿色发展奠定基础。为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防范意识，普及应急救援知识，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深入开展，日前，市质监局组织北京中海海油燃气有限公司开展液化天然气储罐泄漏应急救援演练活动。此次演练模拟了北京中海海油燃气有限公司因5号储罐阀门泄漏导致起火的情形。根据现场情况，北京中海海油燃气有限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救援人员在紧急应急小组的现场指挥下，对周边进行警戒和人员疏散，同时启动喷淋装置，关闭紧急切断阀，并通过稀释降温、紧急堵漏等一系列措施，成功控制险情，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整个应急救援演练活动现场人员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演练提高了参演人员的应急抢险能力，提高了整体应急响应能力。目前全市乡镇气带煤工程正在实施中，管道天然气管网覆盖了市区和周边乡镇街区，管网的安全运行尤为重要。市质监局在演练总结时要求企业单位要认真学习消防应急知识，掌握消防操作技能，在遇到险情时安全处置，要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检查，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新环评法亮点解析，修改后的环评法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要求，有助于促使政府职能正确定位，提升行政管理效能，发挥宏观控制作用，强化了规划环评。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新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效互动。另外，新环评法还加大了处罚力度，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100万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新环评法通过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规划环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实现了从源头减少环境污染的目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本市辖区内禁止燃煤运输车辆通行的通告。

心疼我的

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闭目将谎言假戏真言，作尽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绝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谎句句是绝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闭目将谎言假戏真言，作尽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 首《誓言谎言》来自林忆君。我们都有听到过，说了一个谎就要用另一个谎甚至更多的谎去圆这样的道理，所以真的是懒得说谎，如果说了一个谎可能下次都忘了去圆它，说漏嘴就尴尬了，所以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了，只能说尽可能的少说谎，这样也比较轻松。今天的你有没有说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好了，不说了，在这里会有很多让你心动的好歌曲，会听到庾澄庆的一首《心动》，明天早晨再来陪伴你听歌，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哦。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 到你清醒，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试着打探你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6日星期四，来关注